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东五环远通桥到环铁桥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其中远通桥、七棵树桥和环铁桥南向北方向分别各有一起事故，受其影响加剧了这一路段的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青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青城帮帮团。 大家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京城帮帮团。现在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节目，我是季彤。 大家好，我是香露。 今天又是两个小伙子在这儿为您服务啊。 是，好久没有这种年轻的感觉了。 对，昨天是我和大鹏啊，这个今天呢是我和香露啊。昨天就有朋友问说方明呢？啊，方明他这两天有事儿啊，过两天就回来了。您放心啊，这个我们这种两个男生主持的情况不会太长，大家喜欢听方明的声音啊， 我们不会太长的啊， 不会， 特别是我跟季彤不会太长久的，下个星期就换我跟别人了。 哎，对，这个香露还要比我多坚持几天。那今天呢是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说一说这些求助啊、转让啊还有求购的这些信息啊，这是咱们帮帮团的这个一贯的内容。也有很多朋友呢，这个通过帮帮团呀，自己的这个求购、转让或者求助的这个愿望都得以实现啊，也在及时的跟我们反馈，我们呢也会在这儿一并的汇报给大家。 是， 有好多的朋友，他们问题解决了以后都特别高兴。 对，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呢？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那传播正能量也是一种帮助。 哎、是啊，你比如说这位朋友就说了啊，谢谢帮帮团这台节目啊，我转送的靠垫儿。啊，昨天这位朋友转送，他有四个靠垫儿 啊， 哎，一个好像我就记得是41×41吧，那么个尺寸啊，要这个无偿的转送给需要的朋友啊。那么信息播出之后，他说已经有两位姐姐和我联系了，这个我是跟他们这个已经取得了联系，我这个靠垫呢已经可以送出去了，所以呢，我是让家里多余的物品呀可以充分得到利用，发挥它的作用，心里非常高兴。 恭喜您啊，也祝贺那两位听众。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搜索京城帮帮团五个字，添加关注就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了。 哎， 不管是求购啊还是求助啊还是转让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络。 这位朋友是求购的磁带录音录放机，现在你知道他这种磁带录放机比较少了， 是 吧？咱家里过去那个板砖呀、也好，或者那个双卡的也好，大部分应该都已经淘汰了。 啊，能够求购到，我觉得也真的不容易。 大部分已经出现在我们的手机里了。 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的贵金属啊，已经被拆解了，铜啊什么的已经被再利用了。 嚯，你还干过这个呢？ 哎呀，我，你不知道我现在已经5亿身价了吗？就靠这个起家的， 是吧？你说的是那谁哈？到底谁呀、 啊？谁呀、啊？大鹏啊？ 好嘛，哎，但是人家这位朋友买到了啊。诚挚的感谢各位啊，我也会用诚心去帮助别人。 不过我提醒您啊，家里那些老磁带还是赶紧给它转化成这个光盘啊，或者是数字格式的啊。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感谢帮帮团的朋友，我的路由器求购到了，谢谢大家关心。 哎、你看咱们这个效率是很高的啊，这个很多朋友的这个问题呢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哎，这个接下来呢咱们再看看啊，这个咱们这儿有找人的朋友啊，这是一个求助。这位张炳善，他呢要找的是原来在404厂医院化验科工作的大夫赵学军啊。这张先生呢留下了他的电话，是15601342313 15601342313啊。这位赵大夫吧，如果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可以和张先生来取得联系。 其实那个年代有很多叫学军的， 哎， 是吧？ 对， 是什么建国啊？ 就是那这个 很多， 对，时代特色啊，学军、学民啊。 嗯、 你看我有朋友就叫学民啊， 对， 这个赵学民，哎哎，你看我这同学叫赵学民，哎，那这位赵学军不会是赵学民的哥哥吧？说实在的，我现在和我的同学赵学民也没有联系了啊。 哎，我问你一个事儿啊， 嗯， 那个冯小刚拍的那个电影《老炮儿》里面那个角色叫什么来着？ 哎，也叫什么学军吧，是吧？ 好， 我就记着最后穿一军的衣。 嗯，是。哎，说到这个医院化验科啊，这位朋友他求问，他说啊，我父亲啊，好像得了这个带状疱疹，但是又没出这个疱疹来。 不是， 但是这个肋下那块很疼，这该怎么办呢？ 哦、不是，为什么带状疱疹还能不出疱疹啊？就是 我们听说过的都是出来的哈。 啊，对呀、啊，都是长那个是吧？这一长出来，你一看，又或这一大片，嗯、这个是带状疱疹，然后原来它还可以不长出来。 反正咱们听众朋友啊， 嗯、 有好多，我记得原来就分享过怎么治带状疱疹的一些、 哦。 民间的方法、 嗯、 或者是医院医生给的处方啊，欢迎大家呢再回忆回忆啊。 好，这个如果有了这个想法或者说有这个经验啊，您分享到我们的平台上、 嗯、 下边这位朋友呢也是一个关于手机使用的问题。哎呦，这大朋友在这儿好了啊，他但是他可能对这款手机也不是特熟、 嗯、 这位朋友用的手机是 vivo X9。 哎呦，现在这个手机可火了 是吧， 老赞助什么娱乐节目。 哎，那个是有一代言是吧， 嗯， 那是谁类的，那个一个挺帅的男演员， 是跟老炮有关的吗、 啊、哎，我也不记得了啊。是这个 vivo X9， 他这手机是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呢？ 他说这个通知里边出现了一个叫做新号码归属地更新，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呀？我也不敢轻易的点呀，我也不敢轻易的更新呢，万一更出毛病来怎么办呀？那哪位朋友用的是这款手机啊？您这个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分享给这位朋友啊。他没留电话，您就发到我们平台上。一会儿我们要是看到了，我们再说一说。 嗯， 好吧， 我也帮您查一查啊， 再查一查。 它这个显示的叫什么呢？叫做新号码归属地数据可更新。 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嗯， 还有一位朋友在问，他说我家里有个打气筒啊，那里边那皮圈坏了。哎，你知道传统那打气筒它就是一个跟小活塞似的， 是是是， 里边有一个皮，咱们叫皮圈，其实就是它就是把这个打气筒里边的这个空气跟这个空气这个和这个打气筒的壁， 物理老师是语文老师转过来的， 我想不好怎么形容，就是他把它里边密闭了以后，用那个皮圈往下给压缩， 是， 哎，这样 主要是防止空气漏出来， 哎，就没 有那个压力了啊。 对，就那个东西，这皮圈一坏了，等于这个打气筒基本上就废了， 嗯、 所以呢。他这位朋友他又不想把这打气筒给扔了，他说呀，我这是一个直径30毫米的黑色橡胶的那种皮圈，说谁手里要是有存货是吧，或者您知道哪有卖这种小东西的，您麻烦告诉我一下。 嗯， 这位朋友呢住在军事博物馆附近啊，这个何老先生一看就是勤俭持家，这位朋友留了一个电话，13552626 1429 1355 262 1429。 好嘞，刚才那位朋友问那手机的问题 我帮他找着答案了。 哦， 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好多智能手机啊，要接到一些陌生电话，它都会显示这个电话是从云南、广西、广东哪来哪打来的，是不是？所以说给你一个选择，你接还是不接？是不是这个垃圾电话、骚扰电话、广告推销电话？是不是？ 对， 但是呢，它这个号码它也老出新号啊，对不对？那有些新号可能没有录入在这个手机里，厂家当时生产手机的时候呢，它这个数据啊 没有， 它只是更新到它制造的那个时候。 对对对， 那您用了几年了，它又有新的号码出来了，所以就出现这个新的号码归属地数据更新。 您更新一下以后，这个号码一来，您就能看见它下边写着是江苏的，广东的，上海的， 建外大街的， 没那么细， 就是这意思，就跟那个导航地图有点像，是吧？ 所以您这个通知里出现了这个更新的这个通知，您就直接就选更新就可以。 对，一般这个数据量不会很大， 对， 没事， 对，这是一个正常的更新，您可以直接这个就是确定就可以了，好吧？这个也是为了您，方便，就是容易这个来。怎么说呢，这个确定这个手机是不是那个您不想接的电话。 对， 是吧， 还是挺管用的。 对，所以是一个实用的功能。 好，希望能帮到您哈。 对，接下来又是一找人的了，这个比较复杂一点啊。这位朋友也是向帮帮团来求助，他说我是1977年的知青啊，插队的地方呢是在朝阳区的双桥，当时的双桥公社黑庄户大队万子营西队啊。这个他回忆起来说想找这些，我觉得他是想找这些这些原来知青的这些战友们啊，比如说他回忆起男知青有叫张振楼的啊，这位还有大奔头是他的外号啊，这那会儿那个年轻人好像都有个小外号什么的啊，还有肖文海啊、郝广军、董春福、大康，这个他一块的女知青的这些战友呢，有姚玉萍、张庆玲，还有后来的1977年3月18号的新知青啊，这个叫什么男的叫钱福定、刘金丽、张东龙、李森林、王金良啊，女知青有田丽英、王兆坤、王燕啊，另外还有7、8年来的一些战友，石磊、沈秋丽、朱建华啊，女知青有裴云平啊，这些应该是都和他关系不错啊。你一看这位，他一下在那待了77年7、8年，待了2、3年呢。 那他怎么称呼呢？ 这位朋友呢，他的名字叫张秀晶，他留了一个联系电话啊。就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朋友啊，如果您有哪位听了我们的节目，可以和张秀晶女士啊取得联系。是女士吗？也没准是先生啊。 对，说不准。 张秀晶啊，你可以和他联系，他的电话1369322 7615，1369322 7615。 好，来看一组转让和求购的信息。这位朋友要转让全新的神龙牌的保健滤水器。他说这个东西有多级过滤、除碱、去垢，原价168，现在呢是20块钱。他这个滤水器我不知道是接在哪儿的哈，是直接接在龙头上啊，还是说接在水管里啊？还是说你过一个滤啊，倒水然后下面滤出来，具体情况可以问问他。 从价格看，这位这个像是一个龙头似的，应该是啊。 他住在广安门内。这位听众朋友姓朱，电话是1355 2345 186，他这号码挺 好 记啊，1355 2345 186。 好。接下来朋友呢转让呢是一个也是这个跟水有关的啊，一个全新的5升的电热水瓶。对对对， 这好像一个人啊。 也是他留的信息啊， 电话 是 一样的， 也 是 这位朱老师啊。好吧，那您等于是俩东西啊，一个保健滤水器，一个电热水瓶，一个是20块钱转让，一个是40块钱转让啊。地点呢是在广安门内，电话咱们就不重复了啊。 好，这位朋友转让一个茶几儿，白色烤漆带万向轮，挪动很方便，80块钱。但他没有说使用了多久啊。还有两个床头柜儿， 也是烤漆的，80块，这两个啊，床头柜儿，另外还有全新未开封的餐具一套，4个瓷碗，8双筷子，30块钱，还有一套10个瓷碗和10个瓷勺是40。 好家伙， 可以加他微信看图，他住在角门地铁10号线附近啊，微信也是电话1501-159-5105 1501-159-5105。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要转让呢是一个爱犬啊， 小狗啊， 是一个小狗狗啊，拉布拉多。哟，这狗长大了， 这不是小 狗，不小啊，咖啡色的，4个月快5个月，那得长得4个月快5个月，估计得有20来长吧得。 嗯， 哎，咖啡色的啊，小家伙很乖的，因为拉布拉多好像他那个性格是特别温顺的那种。哎，这个特别的，忠厚老实的感觉。需要的朋友，您可以和我联系啊。注意啊，人家是转让啊，价格嘛他没有说，这个在电话里头再商量。这个小狗呢是在顺义啊，是自己家里养的小狗狗啊，可能是这个现在有各种原因吧，想要转让出去。电话呢是1750108-0990，1750108-0990。 这位朋友家里有一只龙猫 哦， 龙猫啊，灰色的，现在是9个月。哪位朋友想养，和他联系， 哎， 1561-1370-0150，1561-1370-0150。 嗯，您别误会啊，龙猫和猫没什么关系啊，它是一个，也是个小宠物。 它属于什么品种啊？ 我觉得好像我们，是不是就是我们那个所谓我们叫那个金丝熊那一类的？ 属于熊啊， 它是一个，就是那样的一个小动物。它也应该，如果我说的话，它应该属于那个。算是鼠类，不知道为什么它叫龙猫啊？ 为什么叫猫？ 哎，对，它跟猫没关系、啊。 它有一个志向、嗯，从小就有一个很大的志向。 我要长大，我成为一只猫， 我成龙，我成猫， 不是像龙的那样的一只猫。 它是龙的传人还是猫的传人？ 不是想成为龙的一只猫，咱俩有点乱 啊。希望大家记住啊， 对， 这位朋友转让这个龙猫。 嗯，电话也说了啊，咱们再看看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爱仕达的不锈钢3套件的这个厨房用品，包括汤锅、这个小奶锅、铸铁砂锅，哈，原价呢这一套是200块，现在呢这个150块钱转让啊，从来没用过，还没拆封呢。电话是1391-080-0011，1391-080-0011。 嗯，这位朋友有惠而浦净化器。 哦， 原价1600，现在是1200，我理解应该是 空气 净化器， 空气净化器，对， 在通州区，联系人是王女士，电话1352-199-6886，1352-199-6886。 好，下边这位朋友想要转让的是一个小型的铜火锅啊，底儿上呢用酒精炉加热的那种，哎，你想吧，它用酒精炉加热就不会太大。这个火锅呢稍微的有点漏水，请问大家哪里有这个铜焊这个铜火锅的啊，我用锡焊过不灵啊，这是一位这个求助的朋友啊，我以为他要转让的， 就是铜的火锅 怎么焊 有裂缝， 哎， 怎么焊，怎么补铜， 对，而且他自己用锡焊过不灵，不管用啊，朋友们谁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您知道哪能修，您帮助帮助他啊，电话是1362-110-4770，1362-110-4770，这位姓郑啊，姓邢啊，看错了啊，姓邢啊，这位邢先生或者邢女士啊，这个如果您帮助他了，他对您是非常的感谢， 请您吃火锅， 哎，这个请您，那人家要不请你替他请啊， 心意到就可以， 好吧， 这位朋友他有欧加露尼布艺沙发，9成新。2件组合带有储藏箱啊，这个沙发底下还有储藏箱。他说每件呢长是1.5米，宽是90厘米，原价5300，现在9成新，您猜卖多少钱？1000块， 呵，真便宜啊！ 不过这沙发确实有的时候啊，你不狠心 是吧， 就会留在自己手里。 因为你搬家这个东西没法搬、哎、另外呢你想这个放到什么地方收起来也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所以呢必须啊我同意他的这个做法，必须要往下了降价。 香鲁说留在自己手里已经很客气了，其实是砸在自己手里。 袁先生啊，希望今天就能出手啊、嗯、这沙发 哎 ,1390-107-6658。1390-107-6658。 哎，我觉得您这沙发如果不脏不破啊， 就给鸡同吧。 这个，嗨，我觉得这个价格没问题，应该很快就能出手。 是的， 这位朋友想要转让的是戴尔显示器，17英寸的，没有过维修史，80块钱啊，给钱您拿走。这个电话也是微信号啊，是13693136792。13693136792啊，同时也是微信号，您可以加上微信呢，还可以看看图，东西在通州，您得自己来取。嗯， 好，这位朋友他有好利来的代金券，这个券面价值呢是220块钱，他转让价呢是180，就是便宜40块钱。 嗯， 哎，他在西城，电话13693207485。13693207485。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您不管是求购代金券还是转让代金券啊、哎、要考虑到什么呢，就是商家当时卖的时候他有没有打折， 对， 或者说有没有送一些礼品。 嗯， 打比方啊，我前段时间也是买了一个什么烘焙的品牌的这个卡吧， 哎，送一辆汽车然后小鹿把汽车开走了，然后把卡又转让给我了，他等于40块钱买一辆汽车。 是，等我最后尿床了我才发现我做了一梦啊我办了300块钱那卡、是吧，因为我要买个小蛋糕，是吧、哦、我说那就办个卡合算呀。 嗯， 他之后呢还送了我好多东西。 哦， 我觉得那东西加起来呢还有个20-30块钱， 不是一辆汽车，是好多辆汽车 如果你再拿一个什么、什么，现在有好多那种 Apple Pay 啊、什么银联 Pay 啊、或者什么 还有 支付、啊、他这个还给你便宜个20-30块钱，但我当时没有啊，我是看他那有那广告，所以说你一下来呢其实花的还是挺少的钱就办那张卡了。 哎， 所以提醒大家， 哎，但是不管怎么说，您如果说这就如果这个成功啊，如果这都是真实的信息，您毕竟是花了180块钱能买到220块钱的东西， 嗯， 啊，这个是买个蛋糕也好，是买点点心也行啊。有兴趣的朋友您就联系吧，商量着问清楚了。尤其是这种卡，最好是反正咱家里咱又没有 POS 机，咱又没法验，咱最好是上那个 对 那个店里头去交易， 是 在那儿 可以到店里问问。现在这个代金券要店里卖的话， 哎，对对对， 或者卡储值的话，大概需要多少现金？ 哎，他人家认不认是吧？你能不能买东西，是吧？哎，这个一定要确认好了。好了，那这位朋友下边要转让的这个，虽然说不是买蛋糕的吧，但是可以做蛋糕啊。这个。不是做蛋糕啊，是做饭啊，可以吃，是个电火锅，我以为是个电饼铛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丽人牌的电火锅啊，之前好多朋友都转让丽人牌电饼铛， 你就不能让人家多点产品啊？ 顺理成章的，我就认为丽人牌后边一定是电饼铛了啊。这个电火锅啊，这个型号叫 DHG-180F， 直径18厘米，也不是很大。是吧，也是小火锅，小的电火锅，转让价钱呢是35块钱，是位马先生，住在朝阳区的劲松附近，他的联系电话是13520126389 13520126389。 好，这位朋友转让路由器两个，一个是 我记得咱们这个求购里边，哦，刚才说那个求购路由器的那位朋友买着了，啊， 对，这是反馈 啊。对， 这位朋友是转让，他有两个，一个是黑金刚300兆的智能路由器，8成新，50块钱。 哎， 还有一个呢是 TIWR845N 300兆，也是300兆路由器，8成新，20块钱。电话是13693360822，13693360822。 嗯。 0822， 哎，这路由器它是一个连接互联网啊，是一个这个无线上网的设备。有些朋友可能他在北京这儿啊工作居住的时候，他使用了，哎，要离开了，可能这个东西也没用多长时间，也是完好的，就打算转让出去，看看适合不适合您家里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包括它的型号啊，它的这个功能啊，它都需要详细的了解一下。 好，那这么多信息分享给大家之后呢，我们听一段歌曲放松一下，让大家呢稍微休息休息。 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谁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的心。 那么伴随着优美的歌曲，我们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啊。最后呢有一条信息要分享给大家，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多家媒体推出的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再次开启。1月22日至1月28日，将邀请市发改委、市规划国土委、冬奥组委、市住建委、市交通委、市教委、市卫计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民政局等23位委办局一把手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权威解读。直播期间，在北京城市广播官方微博“首都之窗”千龙网留言，就可以与政府部门的一把手直接交流。播出时间1月22号到1月28号的19:30到21:00，重播时间是次日的7:30到9:00。今晚来自市商务委、市社会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农业局的负责人将与您交流，欢迎朋友们收听并参与互动。好，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惯了相声歌曲，看腻了小品魔术，2018广播过大年将给你全新的体验。 2月1日，北京电台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奇葩说辩手黄执中、吴建彪、李林，冷面秀星方清平，京味名嘴阿龙，著名人艺演员何冰， 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妙语连珠，温情满满。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京城帮帮团，我是季彤。 大家好，我是香露。 刚才光香露那边话筒开了，我这边话筒没摁开，声音所以特别小啊。香露回来一次不容易啊，这个有好多的咱们的老团友啊，都特别喜欢你，而且特别怀念你。哎， 谢谢大家哈，还没嫌弃我。 啊，这个老陈货运人就说了，香露你好啊，好长时间不见了。他是真不知道你那名字怎么写吧？他把你的名字写成了香水的香，这个雨露的露啊，这个把这名写的，我觉得哎呀特美。 希望怎么都让您美就行哈。 好吧， 啊，这位朋友咱们见过，还传了一张合影。 哦， 哎呀，他问我还记不记得？说实话，您这张合影，我的电脑里也存着。 对， 在电台的合影，12年的。 对对对对，这是 时间过得真快。 这一位老先生啊， 一位女士， 哦， 和一位老先生。 哦，我看着边上这位老先生，我以为是他发的。 是，在这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我现在呢主要主持中午的这个职场帮帮团节目。 对了， 那么正好通过今天来替班啊，给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吧。 哎，在哎，你这个属于是吧， 以权谋私， 方明会同意吗？甭管他同意不同意，反正我同意了。 我几一个多月前哈，做了一期，两个多月前吧，做了一期跟工龄有关的节目。就是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也是很关心。 对， 就是这个工龄怎么计算，其实有时候呢关系到咱们的这个退休待遇问题。 是是是， 或者是要退休了，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工龄。 对， 那么下周一呢，我还会请到当时来节目做客的那位律师来回答大家关于工龄的问题。 好， 所以大家呢有这方面问题，现在就可以在这个微信平台里面留言。到时候在节目里啊一并的请教他。 哎，现在人香露啊是负责帮着您找工作啊，这咱们都大家都知道，这个找媳妇儿咱们可以在帮帮团这儿留言啊，那咱有征婚的内容。现在找工作呢由香露来负责。哎，昨天我们还有一位这个老人家问这个什么呀，他那个住房公积金领取的一个问题。 嗯， 他是提前很多年啊就不工作了啊，从我印象当中说是从2003年就不在单位上班了，但是呢他得到了今年才开始正式办这个退休的手续。 嗯， 啊，那个时候岁数没到。哎，但是呢他办这个退休手续的时候，他就说这单位，他现在单位搬走了，搬的不在这个北京市区了，那么他要领那个之前那个住房公积金。 嗯， 啊，这个怎么办， 怎么取出来， 对，怎么取出来。所以这也是跟工作呀，单位啊相关的一些问题，你那儿是不是也会有答案给他们？ 我觉得他先咨询一下12329。 哦，12329 是住房公积金客服热线。 哦， 12329。 哎， 对，因为他这个情况说的还比较简单嘛。 对对对， 可以详细询问一下。 好， 是，哎， 不愧是啊专业水平，这个这 张嘴就来。你看昨天我们念了半天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没想到这个热线。 哎，这还有听众更专业，也说出来了。 哦，有朋友给提示， 大家帮助大家哈。 嗯，今天还在给提示。 嗯，谢谢很多的听众朋友还记得哈我们的声音。 没错，所以呢，你只要你在这付出过，大家是不会忘记你的。 是啊，下周一、下周三。我还会过来跟大家一块聊一聊。 哎，你看人家老陈就知道香露这俩字怎么写。 好，我们继续为大家 写对了。 谢谢您。这位他要转让的是全新的三刀头电剃须刀。 嚯， 他说是俄罗斯产的 啊，进口的还是，你看 插220伏的电也可以用。 嗯， 原包装190块。 哎， 朝阳十里铺，电话13691105327，13691105327。 好，那我们看看啊，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个崭新的大号的双折叠的单人床啊，可以当双人沙发用，原价呢600元，现在是半价啊，300块钱转让，崭新的，就是连用都没用过的啊，家住苹果园。请自己来取，电话是15901316216，15901316216。 这位朋友转让98成新的一个叫做丹龙碎肢按摩器和一个 SKG 腰带甩肢减肥仪， 哇， 这两个都要100块。 嗯 嗯，15001393758。这个东西出手了之后拿100块钱吃点好的啊。又回去了。 都吃回去了是吧，这东西给我合适啊。 给您合适。 先把那个脂肪给它按摩碎了，然后再给它甩出去。我天哪。 都甩我身上。 哎，你还真有接着的，你看看。 电话15001393758。 好，那这位朋友要转让的这个东西呢是这个自行车内胎啊。28自行车的内胎，哎呀，要说这个28自行车啊，现在还真是个稀有物件呢。还有26自行车的外圈一个啊，一个内胎2条15块钱，外圈一个10块钱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对那个修理自行车的朋友有用啊。电话呢是13141018496，13141018496。 你的意思是修自行车的跟咱这儿买配件来了？ 嗨，他这那你说你家里还有这样的自行车吗？28自行车还有吗？ 没有， 没有吧？26自行车都没有啊？你用不上？ 有26的有， 26的有啊？把那外圈卖你。 那个，我有时候也骑那个出去买点东西，挺方便的。 好吧， 这位转让，哎呀，这个你喜欢，你 是什么东西？ 核桃 哦，文玩核桃一对儿，官帽，高装。尺寸呢是47啊，这个47是指47 毫米 啊，4厘米多，这挺大个的啊，这个47 42的就都挺大的了。转让价格一对230元啊，电话是13001109109，13001109109。这位朋友住在西城区。 你能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高砖？ 高桩啊，高桩就是它是一个它针对相对于这个矮桩来说，就是矮桩呢它有点偏长方，高桩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接近于正的圆。哎，这个矮桩它偏扁一点， 偏扁一点， 哎，扁一点，这个更圆一点，尤其是像官帽这个型吧，啊，它就像一个，就是咱们从这个清朝的那个角度来说哈，它像那个一个官帽的那个，它是一个上边稍微有一点尖，然后是一个下边是一个圆形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啊，所以它是所谓高桩。 好啊，这位朋友他有果蔬清洗机，有杀菌消毒降解农药的功能，160带包装，在马家铺，13911539367，13911539367。 好，下边这位朋友想要转上的是天际电炖锅，这好大的牌子，天际牌的电炖锅，50块钱的价格，电话是18810621638。18810621638。 这位朋友他有全新本色涤棉布，有10几米呢，半价可商量，15601049902，15601049902。 好，下边这位朋友这个信息啊我有点二乎啊，他给我们写的是我想卖个好点的电磁炉 有用不上的给我联系， 应该是求购。 对，您说是因为他这个给我联系啊，这个也有点带地方特色，有的地方的人就说，你给我说说，你给我说 啊，就是跟咱们说，你跟我说，是一个意思。那你给我联系，那就是你跟我联系是一个意思，是吧？那要说跟他联系，那不管是买还是卖哈，就是您可以跟我联系。 但他说了一个前缀叫有用不上的， 哎，对，用不上的跟我联系，那这个就是求购的情况是这个最多了啊，就应该是买一个啊。咱们先这么理解，如果万一我们理解错了呢，您这个发个信息补充一下，再跟我们说。这位朋友想买一个好一点的电磁炉，如果您有不用的，跟他联系，是不是有点费劲啊？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53217024482啊，153217024482。 好，来看这位，他要转让全新不锈钢厨房工具5件套，30块钱，有意者加微信看图片，哎，电话13521861969，13521861969。 好，那既然说到买的了，咱们也再说点这个求购的啊，求购的这位朋友求购的是儿童车一辆，要能躺能坐的，最好是新一点的。电话呢是13146673782啊，13146673782。 这位求购28号的拉杆箱，他在开阳桥附近，希望就近交易。陈女士，电话17746582920。17746582920。 好，这是几位求购的朋友，咱们再看看还有朋友要转让东西。这是一个先锋牌的小太阳啊，有2档可以转头，80块钱转让。这小太阳就是一个取暖的 取暖器， 哎，取暖器，它好像跟那个电暖器又不一样，它是一个就是弧形的那个，有一个这个像那个那种 发热 天线似的那感觉，就是那个电视的那个卫星天线的那种感觉，它中间发热然后辐射出来啊。80块钱转让，这个东西呢是在牛街附近，电话是18511778951，18511778951。 好，谢谢大家还都记得我哈，不管是哪个帮帮团，我们都是姊妹篇栏目，所以说呢，哎，我们都常回来串，是吧？ 对， 方明有时候呢也出现在职场帮帮团当中，那么我呢时不常的呢也会在这儿跟大家来交流和互动， 是， 所以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哎，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能者 多劳， 不是，我想说知无不言，嗨，怎么就说成能者多劳了呢？ 行吧，这成语太多了，啊， 其实既同才人能者多劳呢， 我也不是 身兼数职来着， 好吧， 你看看这个事儿，你给他出出主意， 人家是找你的哈，香露老师您真好，又听到您的声音了啊，求教点事儿啊。他是怎么着呢？就是女儿马上到24岁生日了，腊月27，今天是腊月初几啊？初9初10，就是个反正差不多的一个样子，不是初十就11啊。这个腊月27没几天了，说今年呢又是他的本命年啊，那没到这个腊月底，那还是属鸡是吧？鸡年嘛，这是他本命年，24岁生日，想送个礼物啊。可是由于眼光不同啊，平时的衣服呀、生活用品呀，都不让我给他买 啊， 这都是人自己买。哎呀，这回可有点把我难住了。我呢想给他个惊喜，送他个什么礼物，既新颖又实用又有意义，保证他能喜欢呢？啊，当然了，除了香露老师以外，大家也可以帮着一块儿出出主意。 他还补充了一下，说不买蛋糕，男朋友送 啊，男朋友送蛋糕。 我觉得这样吧，让男朋友送更好的，您就买蛋糕吧。 您给男朋友买个礼物， 得 他，您买什么他都不敢说不喜欢。 我要是男朋友，我就不买蛋糕。 啊，那你买什么呀？ 我得买一个他吃了之后还在的 啊， 吃了以后还在，什么东西能吃了以后还在 留在心里了？ 哦，那蛋糕也一样能留在心里啊？ 就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不能是吃完了之后留个念想，哎，我要买一个就是跟他身上带着的。 哦， 啊，他留着的。 就是，你那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天天带着，是吧？ 穿着也行。 那我给他买一个这个 买一个枣啊， 吃吧， 枣吃完了以后，我把枣核穿成一项链。这当然玩笑啊，玩笑，就是说，您可以考虑，就是他喜欢什么，他是喜欢那种值钱的呀，还是喜欢那种最新颖的呀，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通过观察您不难发现， 对 吧？ 给您一建议，您就在本命年上做点文章，不是明年是狗年嘛，是吧？现在还没到，差 人家腊月二十七的生日，不到狗年。 哦，那还是 得过了正月初一才是狗年的。 哦，那它是鸡的今年的尾巴， 哎， 对吧？ 最末。 那对你也可以送个属相嘛， 生肖。 哎，啊，是给您建议啊， 有一钻石的小公鸡， 那交给未来的先生吧。 反正就是从这几方面，咱们能想到的先能说。 哎，你看他说了一句属狗，嗯， 啊， 属狗补充来了， 属狗啊， 哎。那其实今年啊，跟狗有关的这种玩偶也好，或者是艺术品也好，特别多，包括一些摆件也很多。 那您确定是今年腊月二十七的生日吗？ 对啊， 啊，所以这个日期上阴历阳历啊，它有一些差距啊。那就按您这说，属狗是吧？那生肖就得从小狗这个上旁边去， 是 来那个怎么说，来去做文章了啊。还有朋友求助一些事儿啊，他说。我那个电磁炉啊，它那个触摸开关坏了，啊，这个都通着电呢，哪儿都可以，就是这个感应开关不好使了。我在东市，那请问大家这附近有什么地方能修咱们这种小家电呢？ 那得把品牌告诉我们。 啊，对，原来我记得东市这边有一个，现在啊没了啊。这个您在广播里给说说就行，我看看朋友们，他没留电话啊。您在我们平台分享一下，这个什么，这个就是那种小家电维修啊。它好像什么牌子都能修 啊！现在其实啊，有一些 APP 就有这样的服务，它能搜索到你附近的这个维修点，包括其他的生活服务网点，它都能搜索到。包括就是有一些公司也会在社区附近搞一些门脸儿，啊，它这个里面什么都有，什么家政的呀、维修的呀，包括购物啊，包括什么养老啊，它一应俱全。您啊，可以问问，其实这最方便就问问社区。问问这个街道，他们都特别清楚。哎，然后最好是找到这种 APP。哎， 对，就是现在它有一些东西呢，它在网上也有这种，怎么说呢，也有这个服务。 对，它能定位到你的位置，然后呢推荐给你附近的这些维修点。 但是呢，在网上联系这个上门，尤其是上门维修啊、服务啊这些呢，也得注意啊，这个不要。这个被骗了， 您可以看看评价呀，是吧？看看它的这个维修的数量啊，等等。 好，那咱们再看看其他的朋友还有没有求助的。 这位朋友问你， 怎么说？ 他说怎么选购电视机，看哪些关键的指标？谢谢。 这个大鹏老师在这儿合适啊，我就说说我的心得吧。选购电视机的时候，反正我是首先我比较关注那个屏幕。哎，这个画面看着舒服不舒服，包括它的颜色呀、对比度啊，甚至说它这个屏幕的一个这个性质吧，你比如说现在大多数基本上都是液晶的，液晶它也有不一样的，我看有的那个就是叫做什么呀，无边呢，就是边上没有那一块黑边的那种设计，还有的屏幕是带一定的弧度， 是， 哎，这个可以增加它的这个立体感呀、也好，还有这个。观看的这个舒适度，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品牌，我觉得可以往后放一放。有些品牌可能您觉得它不够大牌，但是它那个本身那个东西的质量其实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呢，这是我的一些经验啊。 我已经很久不看电视了， 嗨， 看电视节目也是通过电脑、手机、pad 来看，所以呢，具体。这些指标和性能啊，我有点没更新了。 哦， 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您一个建议 啊， 你看啊，我这种人不在少数，是不是？大家也可以问问身边的朋友，包括这个年轻的人、孩子啊什么的，他们打开电视机的频率高不高？ 哎， 那么如果在大家看电视的这个时间和打开电视机的频率都下降的前提下，那你想，作为电视机企业，是不是优胜劣汰的时候到了？越是强大的企业，它越能生存下来。 哎， 那么越是能生存下来的企业，那么它各方面。不管是售后啊、产品的质量啊，还是整个的这个 造型设计啊，那它应该还是处于前列的。 对，哎， 所以您啊，最后我送您一句老话啊，选大品牌， 选大品牌， 选留在现在还活到现在的大品牌啊，供您参考。 这个，买贵的，反正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分钱一分货。有时候往往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会这样，我们看上的东西吧，哎呀嫌贵，便宜的又嫌这个功能不好啊，这个里边。好多东西不能两全其美啊，咱们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不能说哎我这东西我要它又便宜又好啊，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啊。 这位朋友啊，他想问问大家，他想给大夫送一面锦旗。哎呀，这个大夫可能对他特别好啊，不知道是医术啊、医德啊，还是其他的方面，总之让他很感动。 是， 不知道哪有卖锦旗的？ 哦呦， 他说这个是要专门定制呢，还是有现成的，拿走就可以了呢？ 嗯， 我觉得这个得定制，因为那大夫的名字得写上啊，那个字儿，比如说什么"华佗在世，德艺双馨"，那个，可以拿现成，但那大夫的名字。包括您的名字， 对对， 这都得定制。 一般锦旗都是定制啊，就是您到人家那个门店呀，他可以给你把你要需要留在上面的信息啊，要记录下来，然后呢，过两天您再来取啊，这是这么一个过程。 对， 好多城里，我觉得有很多街面上就有这样的这个小店。 他就是没说住在哪儿， 哎，对， 要不然大家肯定会告诉他 什么这个情况下啊，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向你咨询有关什么这商工商啊什么这方面的 啊，大家可以多多留言哈， 对对对， 特别是跟工龄有关的问题啊， 哎，你下午你一定注意这几个， 我都会把大家的问题就是跟工龄有关的问题啊， 对对对， 都搜集起来啊。 哎，还有朋友想让你帮着儿子找实习工作的，这个下午一并的在咱们这个职场帮帮团里边，由香露来给您解答啊。刚才有朋友说那个电磁炉的开关有毛病了啊，有朋友回应了。这位朋友说，哎，我不知道您什么品牌，说我们这品牌是美丽牌的，说厂家上门啊，换电路板呢您得花点这个工金，这个件钱啊，80块钱。说您要是有这个意思呢，您可以跟我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找这个美丽，查一下这美丽电磁炉的服务电话，跟他联系吧。我觉得啊，这个是美丽还是美的啊，反正 对，没听说过美丽， 哎，对对对。那么刚才说的买电视，是这位朋友是要给老人买是吗？是买电视还是买什么？我看啊，就看节目，不用很复杂，是给老人买。芯片重要吗？就看节目。就看节目，不用复杂。因为其实从芯片的角度来讲，现在应该都差不多，除非你要买那种什么网络电视啊，是吧？还有，这种带有特别功能的，什么游戏功能啊，还是怎么样的，是吧？所以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啊。这个您就买一般家用的就可以了， 是买使用简单一点的啊。 没错。 好， 好，咱们再看看。 由于时间关系，可能有些问题不能一一回复啊。 对， 咱们会放在微信公众号里面。 在公众号里，咱们再分享几个求购转让的信息吧。这位朋友想求购的是32寸液晶电视，要求200元的价格啊。电话是13520426080，13520426080。还有朋友求购一个能放在水龙头上的那种小的热水器，有这样的热水器吗？就是 叫热宝 啊，热宝，就是接在水龙头上 电的， 电的，然后那热水从那水从那里边流经的过程当中就加热了。哎，这种小厨宝吧， 厨宝， 热宝是那个揣在兜里头暖手的那个， 暖肚子的。 哎，那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3691146684，13691146684。 哎，刚才不有人这个求，求那个行李箱吗？ 行李箱啊， 对， 有回应的了吗？ 我看看啊，刚才好像我看到有一位朋友他是转让行李箱来着。 你先找着啊， 找， 我看这位朋友转让的是，电动车的充电器，48伏12安，原价60元，现在30元转让。电话是18801132296。18801132296，在通州区。 好，这位转让拉杆箱，中号的，紫红色，30块，在南三环，13269826880，13269822